才有长得。越过城又一村，谁家刺着鞭炮声，穿个门放故人，换个笑语的气氛。用门阵驱寒冷，人逢喜事更精神，就是喜门笑颜顺利又高升。 渐渐渐渐